索添加吧。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挪面》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改编的戏剧故事。 挪面的挪字写法是一个单人旁加上一个困难的难。挪字的本意是古代在腊月举行的一种驱疫逐鬼仪式，是原始巫舞之一，后来演变为一种舞蹈形式。挪也叫跳挪、挪舞、挪戏，流行于江西、四川、甘肃、贵州、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西部山区等地。戴柳木面具的演员扮演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挪神，用反复的大幅度的城市舞蹈动作表演，多在固定的节日演出。在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挪面》中，挪显然象征了传统文化。萧江红1976年生于贵州修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在《当代》《山花》等刊物上发表，代表作品有《百鸟朝凤》《古镇》等。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他的中篇小说《挪面》。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古镇往西20里是条古驿道，明朝奢香夫人所建，是由潜入鱼的必经之道。只是岁月更迭，驿道早已废弃，只有扒开那些密麻的蒿草，透过布满苔藓的青石，才能窥见些依稀的过往。驿道穿过半山，山高峰急，路就被撩成了一条折叠的飘带，弯弯绕绕无数回，折过一堆零碎的乱石，就能看到挪村了。挪村人唱挪戏，一个面具，一身袍服，就能唱一出大戏。挪村除了挪戏，还出寿星。巴掌大的庄子，爬过百岁这个坎儿的就有六七个。有好事者曾来考察过挪村的风水，站在高岗上看了好几天，都没琢磨出来啥子稀罕来。着实无奇呀，既无绕山曲流的清溪，也无繁茂翠绿的密林，黄土裸露，怪石嶙峋。低矮的山尖上稀稀拉拉蹲伏着一些灌木，仿佛患上癣疾的枯脸。挪村有半年在雾中，浓稠的雾气从一月弥漫到五月，只有夏秋之交为数不多的日子阳光才会朗照。所以庄子上最兴奋的时候不是过年，也不是迎送挪神的日子，而是阳光朗照的这几天。的确是幸福，一年到头总算能把彼此的面目看清了。雾里靠着声音辨析身份的生活始终不那么透亮。总是在五月最末的几天，雾气不声不响就从挪村溜走了，阳光沉甸甸的均匀铺开，照着黄土、山丘、灌木和乱石。长久的湿潮，太阳俯身一晒，腾腾的雾气从村庄的每一个毛孔中升起。这雾和平常的雾气不同，轻而薄，刚爬过屋顶就没了。朗照的挪村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铺的盖的得抱出来晾晾， 穿的戴的得铺开来晒晒，物事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人。窝在屋里一年的寿星们都快发霉了，得在阳光驾临的日子都搬出去好好过过太阳。晾晒地点在村西的晒谷场，午饭刚过，村子就热闹起来，谷物在青石板上一溜排开，全都皱皮辣干，偶尔的一个咳嗽或一个哈欠，算是证明着他们还在阳间。人当然是识不得的，拉着孙子的衣袖，爹呀爹的喊个不停。孙子们也是习惯了，哀哀的应着，不能不应，不应就不松口。应了，他就指着边上的问：“爹，这个死老东西谁呀？”孙子就答：“莫理他，过路的。”然后无牙的嘴发出空洞而快乐的笑，仿佛儿时寻的一个欢喜的物事。笑一阵，脑袋艰难上举，眯着眼看了半天，手指往天上软弱的一戳，兴奋地喊：“爹啊，月亮！”孙子郑重地点点头，说：“对对，月亮，月亮。” 阳光温暖，很快倦意就上来了，七八颗花白的脑袋低垂着，口水牵着线长淌。孙子、曾孙子们摸出手帕，慌乱地擦，口水擦净，儿孙们掏出傩戏面具。龙王、虾将、判官、土地、灵童，如此种种，往老滇东们面刻上一套，天地立时成名。东头居首的刚才还垂死般，面具甫一套上，手掌上举，把面具摩挲一遍，就知道自己的角色了。大虎地老，土地老来也！一声恶吼，老眼猛地一睁，刚才还混沌的眼神瞬间清澈透亮，手臂一挥，高声颂唱：“土地本姓成，常在天空驾祥云。”唱词仿佛一剂良药，一排的垂死顿时成了逢上及时雨的蔫苗。紧接着的手一摊，接：“呆，由何处来？”东手的应：“从天上来。”西手的问：“看到些哪样景致吗？”东手的又应：“四川下来重庆城，开九门闭九门，开九门来闭九门，子牙庙内把香焚。四川下来重庆府，一戏文来一戏武。自古侯门出权贵，世间只有百姓苦。”中间一个接：“不谢天，不下雨，不谢地，草不生，不谢父母遭雷打，不谢师父法不灵。”众人合唱：“谢了天才下雨，谢了地草才生，谢了父母雷不打，谢了师父法才凉。”东手那个唱：“东方嫁朵青云起。”挨着的接：“南方嫁朵赤祥云。”紧挨着的又接：“西方嫁朵白云起。”顺着过去的又接：“北方嫁朵黑祥云。”众人合唱：“五色祥云来托旗，退回凌霄宝殿门。”唱毕，数颗脑袋整齐的一垂，神仙还原成了凡人，可以不食五谷，可以六亲不认，可以天地混沌，可以指鹿为马，可是面具一上脸，老的发霉的记忆又抽枝发芽了。此刻秦安顺站在自家院墙边，笑模笑样听着风送过来的唱词。本来他也想去晒谷场过过太阳的，踌躇了半天还是没去。他瞧不上那几根活得昏天黑地的老枯木，自家才七十出头，眼明心亮，哪能去跟着厮混。更要紧的是得在秋收之前刨刮出一个谷神面具来，村长答应他的，义卖时可以跳一出丰收戏。以前这出戏本是惯例，日子跑到这些年，渐渐的就疏松了。连村长都说了：“跳哪样跳？傩戏，垂死的架势了。”倒是前两年有外人对傩戏面具感兴趣，村长让赶制了一批，送到县城的商店里头，销路还不错。秦安顺就对村长说：“没开过光的面具就是个木疙瘩， 买回去有个啥用？村长就教育他，开光了又如何？人家就是买稀奇买古怪，这个垂死的玩意儿，垂死了又。 拉条凳子在院子里坐下，拉开工具箱，秦安顺开始了古神挪面的第一道。木材选用的是核桃木，木质邦邦硬，得放进水里浸泡七八天，要不刻好的面具一见阳光就会炸裂。好木材雕好东西，这是硬理。古神在挪面序列里头算不得大人物，但对庄户人却极其重要，所以核桃木得是上了年岁的，最少50年以上，这样神灵才容易附上面具。木质嫩了，神仙会嫌弃的。全挪村最金贵的面具是挪神，也就是伏羲氏，金丝楠的，几百年树龄，就睡在秦安顺的箱子底。动刀之前有个仪式，得念上一段怕去咒。上师传意时叮嘱过，面具在成型过程中神灵就开始附着了。不过刻师始终是凡人，走神是难免的，一个恍惚刻刀就会跑错路，面具也就毁了。毁了面具是小事，神灵散去了就是大不敬了，所以下刀之前得有个说明。挪面师管这个叫做礼多神不怪。选旧的木料斜靠在院墙上，近前燃上一炷香，焚化几张纸，垂手开始默念。凡人起刀，挪村垂手，抖抖战战，魂飞魄走，敬告上神，佑我两手不偏不倚，不跳不抖，面具成日焚香敬酒。凿子铲的木屑纷飞，远处晒谷场的颂唱声高高矮矮传过来，在阳光里打着旋儿。秦安顺嘴巴跟着歌声跑，不过没声音，歌声在心头。已是午后，阳光不再灼人，困意却见缝插针。刻刀在秦安顺手里有些晃荡，眼皮子不停地碰撞，手里的面具成了两个虚虚实实，奋力睁大眼，虚实才能叠合，一松懈，虚影裂出来好大一块。不敢下刀，秦安顺索性把身子瘫软下来，让自己眯一阵子。眼睛刚合上，秦安顺又被带走了，依旧是那两个人，一般高矮，一般面相，面壳额头凸大，下巴削尖，还挂有长长的青髯。照秦安顺的推测，该是判官，又似不像。自己手里刻出来的判官少说有上百个，祖上传下来的挪面图谱上，判官面形该是地阔天宽，近于方形，且胡须短促，眼神也不似来者这般软和。挪村刻师都晓得，判官面具的要诀就在眼神，凶煞越甚，说明挪面师功力越高。好几次，秦安顺都想问问来者身份，又怕唐突，加之害怕，一直没敢张嘴。每次都一样，迷糊中两人就出现了，听不见一点响动，来者就已经立在面前了，宽大的黑袍罩着他们的身形，见不着胖瘦，抬抬手示意秦安顺起身。秦安顺没动，想着来者不善，哪能说走就走啊。可秦安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按住自己，左手那个双手轻轻一抬，秦安顺就飘起来悬在半空，仿佛跌进一堆厚厚的棉花团。来者一左一右，死死夹着秦安顺出了院门，步伐不急不缓。 好朋友们，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挪面》，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挪这种古老的仪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习俗物件，我们都很陌生。实际上，作者虽然用了很惊喜的笔触描写挪，重点在于突出它的象征意义。传统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繁衍长盛不衰的精神源泉，现代化并不应该意味着对传统的弃绝，特别是如果新的精神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如果年轻的一代眼里只有物质世界且目空其余，生命就会失去骨骼支撑。小说通过大山深处的年轻女子严素荣跑到繁华的省城之后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在挪威滨海的一个小城，开发了疗养性的温泉浴场，给这个小镇带来了繁荣兴旺，经济发达迅速，地租房价猛涨，失业者减少，压在富裕阶级肩膀上的平民救济税大大减轻，各个阶层都把浴场视为生命场。斯多克芒医生是开发浴场的倡导者，也是浴场的医官。为了扩大浴场的影响，他为《人民先锋报》写了文章，详细地介绍浴场的优点以及本地出色的卫生条件。该报主编霍夫斯达把这篇文章暂时压了下来，等待时机。眼下疗养旺季即将到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准备把文章发表，以招来更多的游客。这座小城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和浴场委员会主席是斯多克芒的哥哥，他也希望《人民先锋报》马上发表那篇文章。可是文章的作者斯多克芒却改变了主意，要报社停发文章，因为在几个月以前，他已经怀疑海滨浴场有污染现象。由于手里的科学仪器不够用，只有把水取了样品，送到大学里请化学专家仔细分析。专家的化验报告寄来了，确确实实证明矿泉已经被严重污染，浴场成了传染病的窝。于是他把写信给浴场委员会的报告送给市长，报告中除了叙述了污染情况之外，还提议改建浴场的建议。主编霍夫斯达知情以后，马上要在报纸上发出新闻。斯多克芒以为自己的发现是给城市立了功，全家人为他鼓掌庆贺。可是一场严酷的斗争在等待着他。斯多克芒妻子的义父基尔是制革厂的老板，由于当政者把他从市议会里轰了出来，而对市长怀恨在心。当他知道浴场污染的消息以后，马上来找斯多克芒，鼓励他大闹一场，让市长和手下的一帮人栽个跟头，丢个脸。为此他答应拿出一笔钱救济穷人。报纸主编霍夫斯达出身低微，自认为是下层人民的代表，他也准备利用浴场污染的事件向执政者进攻，在报纸上大做文章。印刷厂老板阿斯拉克森是本城房主联合会主席，是小中产阶级的代表，自认为是结实的多数派。当他知道斯多克芒提出的改建浴场的计划中需要一套好的自来水设备时，也来找斯多克芒，表示支持这一运动。他声言，如果市政府不接受斯多克芒的建议，就安排一篇宣言，代表结实的多数派说话。但是，他一再表示，多数派一向主张稳健、节制，不要得罪掌权的官僚们。这些人的支持鼓舞了斯多克芒的斗志， 他信心倍增，相信事情一定会进展顺利。然而市长责备他在报告中措辞激烈，并坦率地告诉他，完成改建浴场的计划需要几十万克罗纳的费用，而且要把浴场关闭两年，这两年间给城市造成的损失将是难以计算的。而且临近城市也可以修建浴场，把潮水般的疗养病人吸引到那里去，这儿的浴场就得关门。如今这个浴场已经成为城市的命脉，他要求斯多克芒照顾城市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不能把报告提交给浴场委员会，更不准公开发表。斯多克芒告诉市长，人民先锋报已经知道了这个报告，而且要干预这件事。市长勃然大怒，他警告斯多克芒，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浴场污染的严重程度，并表示完全信任浴场委员会会及时解决浴场的所有缺点。斯多克芒严辞拒绝市长的要求，并表示绝不放弃自己的信念。市长以鄙视的态度告诉他，作为一个公务员，你不配有个人的信念，作为浴场的下级官吏，你不配发表跟你的上级相反的意见。他对斯多克芒发出最后的警告，如果不按照上级的指示发表声明，市政府就要自己发表一个类似的声明以挽回影响。如果斯多克芒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就要撤掉他的职务，不许他再过问浴场的事情，并要宣布他是社会公敌。市长的态度使斯多克芒忍无可忍，他激动地表示要同市长们摆开阵势开火宣战。 好，朋友们，根据易卜生的剧本《国民公敌》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国民公敌》是引入中国最早的话剧之一，上世纪30年代就由中国早期戏剧家张鹏春组织在天津南开中学上演，最近的演出反而较少。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戏剧的下半部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发第99篇，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信，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 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